think I'm gonna rock, I think I'm gonna roll. Think the music start, 我双脚开始抖，当节奏开始转，是谁都能感受。来音符一起玩，我停不下来，我坚持停不下来。从头到脚趾都没有理由有的期待 ABC 哆来咪发嗦节奏是听得出来，很妙的小酷酷的调整是新的色彩，和努力一起来加入歌声多亲切，灵感开始倾斜的一种感觉，感觉多强烈，不需要相接，相同两种总有分别，两种风格的交接 Just flow I think I'm gonna rock I think I'm gonna roll 一听到 music start 我双脚开始抖，当节奏开始转，是谁都能感受，那音符一起玩，停不下来，我坚持停不下来。We started a revolution. 跟他 come on one。 想自己的歌，爱自己的乐。 people tell me how to live and what to be, but if I can't be me, then what's the point?

热血，哪敢不愿沦为尘埃？年轻难免一个一个变成狂魔奸帅，幸好我们一次一次霸气不被打败。 命运留给我们一万次机会，没有哪个白痴被轻易浪费。帅的运动便是野心的归位，生命只一次美好，青春怎能光。 更美，爱是你命中的机会，照你梦里面的路上前进。你来自不同的世界，说出你的苦，你有你的天空。我们一起排队飞越未来，自由发挥，心里藏着一个我的所以珍贵。爱是你命中的机会，照你梦里面的路向前进。你来自不同的世界，说出你的苦，你有你的天空。

如把两相同吹的风带走故乡内容，谁联动你沉睡的梦，才没有什么盖世英雄拿天宫穿越九霄时空，等谁来天摇地动，深海里的针把风暴操控。 寒老孙一转身山河裂开，是否飞出孤独的天才，没有嘲讽的星星，畏惧的表情，打破虚伪的重埋客观，请看我大脑听不心里听锣鼓惊天起夜听家有声音啊！我是齐天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，我是齐天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。 银河掌下一秒的力量叫做天下无双，一撒两金箍棒的什么最茫茫老到情正悠悠，这个寸寸痛的是心不是头，那个吹来你为何泪流百年，像沙漠的烟火熏出伤口，解毒的只有一口饭，做了鬼话就让他收工，那些苦衷没人能懂，原来英雄也走透血白晶晶的笑容染红夜空，化作心底入梦的彩虹。悟空是伟大绝不的野心家，这是谎话算什么天下，虚的真假我睡醒走天下，我是齐天大圣大圣大圣大圣，我是齐天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。 Bye. 坚强。

心多 I can still love you Whatever you wanna do 请告诉我赴汤蹈火别说我想太多 I never wait, I never gonna wait It's not so far away 命，努力前进，总有一天会变深深寂寞。别怕别看清，征服最壮丽的风景，年少的才是年轻。每秒都呼吸，一不小心就被忘记。 为我加油，舍不得挥挥手。 在心海中坚持一种梦，你手中的温暖我好想触摸。茫茫人海中我与谁相逢， 自信的闪耀，来一起走吧， 到来，一起走。 新机场，南望雄安城，毗邻副中心，兴业汇四方。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，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。